就让我的心打转，我不知不觉开始想着他。

谁都不必为我挽回，为你失眠无辜的夜。谁都不能将我改变，对你的爱早已不顾错对。谁都不必为我挽回那些为你失眠无辜的夜。谁都不能将我改变，对你的爱早已不顾错对。 相信总会有个梦存在，风雨尘埃，因为你在，就算坎坷，脚步也停不下来。每个梦想，我都认真的对待，努力追寻。超越巅峰的畅快，我的身旁，因为你在，不会害怕挫折和失败。那片未来在最高最远处盛开，地平线盛开，地平线见证了我

北京时间